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我是您的朋友公正。 Hello, listeners.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My name is Scott. Okay, are you ready? Let's study English together. Let's begin. 在前两次课中啊，我们学习了这个如何描述人的这个作息时间。上次啊，我们认识了 Betty 这个小姑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更多的时间来练习一下这个谈论作息时间的一些说法。首先啊，还是来学习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Early. Early. Every. Every. O'clock. O'clock. Eat. Eat. Hi. Hello. Hello. Leave. Leave. Take. Take. Arrive. Arrive. Begin. Begin. Glad. Glad.Meet, meet. 在学习新的生词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来看两个这个打招呼时候的用语，一个是 hi, h-i, hi, 非常简单吧？另外一个呢，很多朋友都知道 hello, h-e-l-l-o, hello, hello.接下来呢，再来看看这个另外的一些词，比如说啊，我们在描述啊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每天都做什么事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到这个每天每这个字。这个每怎么说呢？ Every. E-V-E-R-Y. Every. Every.我们学过 day, D-A-Y, every day, 那么就是每天。如果我们说啊，每天早晨他都起得非常早，那么这个早又应该怎么来说呢？ Early, E-A-R-L-Y, early. 那么我们在早晨呢，每天早晨呢， every morning, 我们可能这个起得很早，早我们用 early. 起了床以后呢，我们要吃一些东西啊，这个吃我们就可以说Eat, E-A-T, eat, 长音的 E, eat, eat. 吃完了早饭，大家就要这个各自啊去做一些事情了，有的是去上学，有的是去上班，动身去某地，动身去干什么，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要用 leave for, leave, L-E-A-V-E, leave.Leave, 好，动身去某地 ,leave for, for 后面加要去的那个地儿。那么这个我们动身去某某地可以走着去，也可以搭车去。那么搭车啊，我们要用一个动词 take, T-A-K-E, take. 那么我们坐上车，最后到了我要去的地儿，这个到达应该是 arrive, A-R-R-I-V-E, arrive, arrive.啊，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就开始，比如说工作啦，或者是开始学习啦，开始 begin, B-E-G-I-N, begin, begin, 开始的意思。假如说我们啊开始了上课，然后呢见到了我们的老师，我们都非常的高兴。见到 meet, M-E-E-T, meet, meet.说我很高兴见到你，这个高兴怎么说呢？ Glad, G-L-A-D, glad, glad. 好，最后再来学一个跟时间有关系的词。我们在说这个八点、九点、十点这种整点的时候啊，有时候后面我们可以加一个词，就是说几点钟、十点钟、八点钟，这个点钟怎么说呢？ O'clock, O'clock.这个 o'clock 的拼写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应该是 o, 然后呢是一个上面的一个小撇儿，然后后面是 c-l-o-c-k, o'clock, o'clock. 好了，单词学习完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看图说话。在今天的这个啊，我们课本里的内容呢，它是把我们前面学过的一些东西呢，给我们综合起来，请朋友们呢，哎，看着图来用我们学过的这些表达法来谈论这些图画。在看图说话给我们的这些问题里啊，也有一些非常有用的句型。现在我们就先来学习这些句型。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说你几点起床，那么这也是我们在 Section B 里面已经学过的。你几点做什么什么事儿，我们要用什么词来提问的？对了，应该是 what, what time, 什么时间后面加这个问题。比如说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你几点起床。那我要说你几点这个吃早餐呢，就应该是What time do you have breakfast? What time do you have breakfast? 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们要说你几点到学校呢？ What time do you arrive at school? Arrive 是我们今天刚刚学过的这个动词，表示到达的意思。Arrive at school 要加一个 at。在我们要看图说话的时候啊，需要掌握的主要的问句的方式，也就是这个 What time do you do something? 回答的时候呢，就要说 I get up at 7 o'clock. 比如说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I get up at 7 o'clock. 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 o'clock 一定要加在整点的后面。比如说7 o'clock 就是可以的，七点钟，七点整。如果要说七点一刻，我们就不能加 o'clock 这个字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些词组需要朋友们掌握。我在前面的节目中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掌握词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我们要表达的意思用单个单词是无法表达的，而是要以这个词组的方式。比如我们学过的起床就要说 get up, 非常好。那么今天我们还新学了一些东西，比如说 leave for, 动身去哪哪哪。那么在我们课本第77页的第三个小问题里面呢，他就问 Oh, what do you do after that? 然后你干什么呢？ I leave for school, 我就去学校了。好，再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有用的说法，比如在我们77页的第四题里面，我们还提到了这样一些词组。Do you walk to school or take a bus? 请朋友们把这两个词组画下来。Walk to school. 大家注意这个节奏哈。Walk to school. 乘公共汽车去上学呢 ?Take a bus. Take a bus. 好，再来试一下。Walk to school.Take a bus. 非常好。好，最后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词组需要大家掌握的词组 arrive at。Arrive at school, 那么就是说我到学校。那么请朋友们注意 arrive, 在 arrive 后面呢不能够直接加这个到达的地点，一定要先有一个介词再加地点。比如说我到学校就要说 arrive at school, arrive at school。好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句型就介绍到这儿。现在呢让我们跟着节奏来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I get up at 7 o'clock.Do you eat your breakfast after that? Yes, I do. What time do you have breakfast? I have it at 7:30.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I get up at 7 o'clock. Do you eat your breakfast after that? Yes, I do. What time do you have your breakfast? I have it at 7:30. What time do you leave for school?I leave for school at 8 o'clock. Do you walk to school or take a bus to school? I usually walk to school. I walk to school with my friend Jim. What time?Do you leave for school? I leave for school at 8 o'clock. Do you walk to school or take a bus to school? I usually walk to school. I walk to school with my friend Jim. 那么在真实的生活中，到底如何来谈论日常生活呢？一起来听一听 Scotty in Beijing. 我是 Scotty.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和 Julia 继续谈论着 Julia 父母的生活。 So, your parents go for a walk every day. That's right. Do you go for a walk too? Oh, yes, I do. When do you go for a walk? I go for a walk at about 7 p.m. in the evening. What do you do after that? Well, I go home and watch TV.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看了一下谈论日常生活的这些说法。那么朋友们呢也可以看第77页的看图说话。那么在图里面呢分别标了不同的时间。在这些时间这些人们他们都做什么呢我想这个朋友们可以和您的家人或者是和一起学习英文的朋友来谈一谈。接下来呢让我们和曲刚老师来练习一下发音。 曲刚支招。 那么第80页呢有三个元音，这三个元音的发音呢有一定的难度啊。我们先看最后一个啊 ,you,you, 这个音在发音时啊要注意不要发成 yo, 也不要发成鱼啊 ,you, 而要发成 you,you, 那么它的发音呢要求呢嘴唇要向前略略的撅起。同时呢 舌面要向上挤，和这个上和上齿龈和这个软腭硬腭都要挤成一个小缝啊。那么这是 u 的发音。我们来念几个单词啊。useful music huge view 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音标啊，就是一个 u 后面带两个点儿，这跟汉语的呜啊几乎是一致的啊，呜，这个发音难度不大。那么在这个发音的启发下呢，我们再发它后面去掉两个点儿的，那么去掉两个点儿之后，是不是比它就短一点呢？不是啊，应该是比刚才那个呜短一点，然后嘴唇再稍微张开一点啊。那么刚才是呜，现在把嘴唇稍微张开一点就成了哦。我把两个音连起来发一下，呜哦哦，哎，那注意这两点呢，就能够把这几个音呢区别出来了。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考考你这个环节了。 Now you have a go。 在考考你这个环节中呢，我想请朋友们按您的真实情况来回答一些问题。一定是您自己的真实情况。好，请您注意听好。Number one,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Number two, what time do you eat your breakfast? Number three, what time do you leave for school?Number four, what time does your first class begin? 如果您要是上班族呢，就要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What time does your work begin? Number five, what time do you have lunch? Number six, what time do you go home?Number seven, what time do you have supper? The last one, what time do you go to bed? 怎么样，您都能回答出来吗？好了，下面呢，走进作业这个环节。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呢，我想请朋友们来描述一下您的家人的作息时间，比如自己的这个 husband 或者是自己的 wife， 自己的妻子或者是自己的丈夫，他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呢？或者是自己的孩子，他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您是一个这个比较年龄小一点的这个听众朋友呢，您来描述一下你的父母他们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呢？然后呢寄给我们，来信呢可以寄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邮编还是100022。Alright, I'm afraid we have to call it a day. So, Julia,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Okay, listeners, time to finish. That's right, the lesson is over. Well,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 Goodbye!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